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在节目一开始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超过 2%， 创业板指数失守1500点。7月份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有所回落，鸡蛋价格一个月上涨超过 20%。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孩子去留学，家庭财富如何规划。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的情况，今天早盘沪指低微开盘之后，三大股指一路是震荡下行，沪指跌幅超过了 2%， 创业板指数失守1800点关口，行业板块全线下跌，白酒、水泥板块成为杀跌的主力军，两市个股涨少跌多。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723.26 点，下跌 2.07%，深圳成指收于 8581.18 点，下跌 2.32%，创业板指数收于 1478.51 点，下跌 2.63%。 从盘面上来看，啤酒、水泥、在线旅游、白酒、互联网、保险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荣鑫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贺浩红，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 我觉得这个随市场的筑底，觉得会反复的去把底部给踩实。我觉得这个下跌，小级别上的下跌也在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里边，因为周边的一些局势、一些黑天鹅的事情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一天的下跌并我们最近不能因为一天的下跌、两天的下跌就很紧张，但也不能因为一天涨两个点、三个点就很高兴。我觉得还是说一个平和的筑底的一个心态吧。 筑底，有人说有可能会再创新低，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上证等破不破2638，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心理层面的一个意义吧。目前来看，很多票这一轮下跌已经处于一个跌不动的一个状态了。我觉得就算破2638，可能只是一些高位的蓝筹、消费类的一些票的一个补跌，可能会造成这种影响。 您刚才说有些股票跌不动，这个有什么样具体的例子吗？ 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最近的一些成长股，芯片股啊。 举个例子啊，他们虽然说现在它位置不低，但是他们这轮还是抗跌程度还是挺大的，包括成长性的成长性，包括二季度真实的增长的一些业绩，真实增长的一些标的，最近的下跌抵抗还是很强的。这种票可能在接下来大盘反弹的时候，它反弹的弹性就会很大。 这两天大盘下跌，这个权重股并没有护盘，你怎么来看呢？ 这个我认为属于一个正常的权重的一个补跌的一个行为。首先是受外围的一些影响，因为包括土耳其的一些事件等等的一些影响。但是因为很多权重股还是处于一个高位。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也没必要太恐慌。 那你认为如果大盘企稳的话，有哪些信号会让我们明确这个是企稳的一个标志？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还得防着大盘二次筑底。它二次筑底可能就去触碰一下前期的那个低点，或者破2938，但这个就算它往下跌，我们认为它下跌的空间也不会太大。它筑底成功，我认为短期之内不见得会一次成功，估计还得有反复的那个来回的拉锯。就算要筑底，我认为时间可能还得到1到2个月左右。 好，目前呢有一些板块大家相对比较看好，比如说这个工程基建啊，比如说这个跟石油有关的一些板块，你怎么来看呢？ 工程基建这块的话，我觉得它的持续性还有待观察，因为这取决于国家后期的真正的基建投资的一些落实的一些情况。石油板块包括最近的一些涨幅也与这个国际油价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种持续性我觉得是还是应该保持一分谨慎吧。 那在目前这个普跌的情况下，您认为可以适当的在哪些领域挖掘机会？ 我觉得今年还是要在小的一些票上面，比如说成长性的票，创业板的，特别是创业板里边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一些标的里边去挖掘机会。因为我们的观点还是一直认为今年的机会还是在大的机会还是在中小创上面，它的弹性会在下一轮的反弹里边体现得会很好。认为 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这种投资圈的朋友聚会都聊点什么呢？ 最近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熊市的一个特征吧。当就算底部来临的时候，市场的情绪永远是处于一个滞后的，因为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对当前的这个点位，我觉得不能太悲观。现在投资圈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就两种风格，一种就是说他们做右侧交易，然后必须要等右侧的信号明确出来以后，他们才会进场；另一种呢，就是他们用2成最多3成左右的仓位，做那种超跌的反弹。但是这种呢，他们会保持一个很快进快出的一个节奏。这种因为就会涉及到很专业的一些投资的一些风格，可能这种风格也不太适合普通的一些散户的投资者。 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散户的投资者来说，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会去挑一些抗跌的一些标的。 好，谢谢贺浩宏先生的分析和介绍，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全球跟踪体量最大的基金研究机构 EPFR 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3号的最近一周，资金迅速从新兴市场撤离，但是中国市场却吸引外资持续的涌入。 EPFR 的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周5.2亿美元从新兴市场净流出，其中债券市场净流出量为6.8亿美元。过去一个月，新兴市场资金净流出量为4.6亿美元，其中权益市场的净流出量为14亿美元。二季度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资金净流出量高达150.94亿美元，其中权益市场的净流出量为183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市场则呈现完全不同的状况。过去一周，EPFR 跟踪的基金中 1.75 亿美元净流入中国市场，其中权益基金净流入 3.75 亿美元。过去一个月，中国市场资金净流入 5.4 亿美元，其中权益市场净流入 5.03 亿美元。在更长的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市场净流入 37.3 亿美元，其中权益市场净流入50亿美元。 另外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上周五，证监会发言人高丽在回复外资持续流出中国资本市场相关言论时说，今年以来，境外资金通过互联互通等渠道持续流入 A 股。今年1到7月，境外资金累计净流入 A 股市场1616亿元。六月以来，虽然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但外资投资 A 股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六七两个月，净流入 A 股市场的境外资金达到498亿元。今天，美元指数创近一年的新高，离岸人民币跌破了 6.92 关口，创15个月的新低。四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强，近期土耳其动荡带来的避险情绪升温，进一步推升了美元指数。8月10号，美元指数升破96关口，创13个月以来的新高，预计进入第三轮上涨周期，强势美元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将持续。此轮美元强势上涨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利差扩大，四月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 2.7% 一度突破 3% 的关键水平，为2013年以来的首次。虽然受到近期避险情绪升温影响，美债收益率有所下降，但美债与其他国家债券收益率间的利差仍然持续扩大，而套息交易下美元资产受到追捧。二是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之间的货币政策的差异。今年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两次，相比之下，其他十国集团央行加息的手脚都被束缚住了。三是全球市场对贸易摩擦担忧的日益加剧，使美元受到避险买盘的青睐，引发资金回流美元。四是贸易逆差的扭转预期导致本轮美元走强，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持续贸易逆差成为致使美元疲软的原因之一，而近期美国政府收窄贸易逆差的措施拉动美元走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房价。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18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统计显示，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回落，三线城市略有扩大。据初步测算，从环比来看，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2%， 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价格下降，北京、广州、深圳价格分别上涨 0.2%、0.6% 和 0.5%。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1.5%，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那么在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方面，一二三线城市价格分别上涨 0.2%、1.0% 和 1.1%。 8月初，货币基金七天年化收益率年化均值大约是在 3.5152%， 但是在8月10号这个数值已经降到了 3.4116%。 向来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8月14号7日年化收益率为 3.3250%， 创出2017年1月3号以来的新低。今年1到5月，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均保持在 4.13% 左右。6月30号，货币基金7天年化收益率还维持在 4% 的水平。也就是说，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就下滑了近 0.6 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这放在全市场的货基来看还不是最低的。数十只货基8月12号的7日年化收益率均在 3% 以下，比如国泰货币、嘉实安心货币等。而场内货基方面，比如华宝现金天翼 A 的7日年化收益率也下行到 3% 以下。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的利率已经达到一个相对低点，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并不大。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今年下半年经济保增长的压力之下，资金面仍然将保持相对宽松的态势，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还将持续下行。 最后我们来关注鸡蛋的价格，目前超市里的鸡蛋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斤5元左右，而七月初这个价格呢也就是在3块多钱。截至8月14号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9.14元，7月13号的价格是每公斤7.35元。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鸡蛋的平均价格每公斤涨了1.79元，涨幅超过20%。分析认为，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在产的蛋鸡存栏量一直不是很大，多数时间段内供应面都维持在偏紧的状态，另一方面今年夏季的气温要远远高于往年同期水平，蛋鸡的产蛋率蛋重下滑比较明显，因此尽管市场需求一般，但是需求面支撑较足，蛋价提前开涨且涨幅较大。与此同时，还有分析认为，北京地区货源地鸡蛋现货价格被人为的与期货价格绑定，养鸡场按照期货价格出货，期货价格大幅上涨，这样也拉动了现货价格的大幅上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8:1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向路。最近呢已经是8月中旬了哈，这段时间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时候哈，心里的情绪啊特别的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啊养了10多年的孩子可能再过10多天就要离自己远去了，去哪里呢？去外地甚至是外国求学了啊！一方面为孩子的这个前程啊感到高兴啊，充满着期待，另外一方面呢内心也充满了小小的焦虑，毕竟呢要和孩子离开一段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说的这么一个话题，孩子要去留学，家庭的财富如何规划啊？家人们焦虑是焦虑，舍不得归舍不得啊，但是该做的事儿咱们一个都不能落下，特别是在这个金融上面的准备。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请来自财策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孙英女士。孙女士您好。 哎，主持人好。 那孩子马上要出国，这事儿吧我现在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比较远哈，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就是迫在眉睫的事儿啊。孩子现在最小出国的有多大的？据您的了解。 幼儿园小学的都有啊， 是吧？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去国外上本科上研究生哈、啊、那么马上就要出国的话，有没有一些家庭各方面都没准备好，特别是在钱的方面还没规划好，有这情况出现吗？ 好的，那个首先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高兴能跟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留学金融规划的话题。 嗯， 那说到当下这个送孩子出国家庭最面临的迫切的问题、 嗯、 那就是孩子马上要走了、 嗯、 家长要做哪些金融方面的安排。 嗯， 这是咱们在这个时间点来说说这个话题，还是有点很及时的感觉哈。 因为我们这个频率啊、嗯、特别多的这个家长听，我们这有一档特别有名的节目叫教育面对面、 哦、 很多要考学的这个孩子的家长都会关注。 好的好的，那我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专业顾问，同时我也是一个留学生的家长， 嗯， 要把我的方方面面的经验都可以在今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好，那先说到这个孩子8月底9月初就要动身去异国他乡留学的家庭，我想其实家长们肯定已经早有规划和安排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嗯， 那这第一个就是关于到这个孩子学费的汇缴的问题，因为这个时间段应该也是各个大学在这个收取学费，第一年 第一学期学费的时间，第二方面就是孩子过去的一个日常生活费的一个保证。 嗯， 这两方面哈，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说到给孩子汇这个学费，特别是对这个首次出国孩子留学的这个家庭，他面临的就是要去换汇啊，购汇。所以这种家庭会对这个汇率变得非常的敏感。 嗯， 刚才主持人有介绍，今天的这个美元指数突破了96。 嗯， 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啊，大家时间久了，你就会对这个指标变得耳熟能详了。 这孩子不留学，不怎么关注这个， 不关心这指标。 96跟95号汽油有什么关系？嗯、 对呀、啊，那突破95，这个代表美元这个强势的动能是非常大的。 嗯， 在我们的专业人士眼里来看，这个美元往上走的这个趋势会变得非常明显了。 嗯 啊，好，那说到这个换汇，那不管美元怎么波动吧，起起落落，我们该缴的学费总是要缴的哈。那赶到这个时间点了，该换还是要换。那提醒大家一个注意事项，这个也是我被朋友问到，我还有一点一愣，哎，朋友不清楚吗？原来生活中他不搞金融的可能还真不清楚， 隔行如隔山的。 对，他就说我是换现汇户啊还是换现钞户啊。 嗯， 我马上告诉他你一定要换现汇户。 嗯， 现钞户是要贵的、 哦、 这二者在中国的银行里的管理是有差别的。 您跟大家首先解释解释这两个概念分别代表着什么呀？ 好的，现汇户其实就是你只是在银行的账户里积累了一定数额的外币的数字金额，就是是你账上有，比如有10万美元，有20万美元，是个数字， 就是账上多了这么一项而已。 对，记在你的账上，它是以数字方式记入的。现钞大家知道就是钞票了，那它是有物理实体的。 嗯， 那银行会认为你是要从它那儿提取这么多现金的。 嗯， 那它的管理成本不一样， 就相当于你把一摞现金寄存在银行，改日要去取出来的，银行就得做这方面的准备。 银行要保管这个钞票，要安全运输这个钞票，它投入的成本和那个数字现汇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在换汇上现钞就要贵一点。 这有点像这个纸黄金和实物黄金的感觉。 哎、对对、嗯，等到你换到现钞户，你要往国外账户汇的时候呢，又走的是数字渠道， 嗯， 又变为现汇汇出去， 又倒一下。 哎，那您又吃了一点点小亏， 嗯， 所以在这块儿大家一定要清楚，换就是现汇户， 你也不 只有要动现金了，你才去换到现钞户，那应该换的金额会比较小。 嗯，现在到哪都可以刷卡，哎、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带现金。嗯，但是没必要准备那么多，与你的生活费和学费相比的话，你准备一点现钞就够了，是吧？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该汇呢还是得汇，然后那个第一年可能就是按照各个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书上，它有这个汇款的指示， 嗯， 您一步一步做就好了。其实一开始忙乱点，其实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孩子去留学，财富如何规划。一开始我们还是先紧着这个孩子马上要出国的家长啊，一会儿呢我们还要聊到就是说，您以后若干年后可能要打算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的话，现在要做哪些准备啊？大家排队啊，分果果，不要着急。所以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换汇购汇的问题， 学费的问题先打理好、 嗯、 啊。第二个就是孩子出国，这个手上家长总会给备点这个零花钱， 嗯， 以备需要哈。 对，是。 那这个怎么个备法？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给他办一张家长的信用卡副卡， 嗯， 带有 Visa 和 Master 标识的， 嗯， 因为如果去欧美的话，还是这两个这个信用卡组织它网络比较庞大， 嗯， 比较强大， 嗯， 所以特别在北美哈，这个 Visa 是占主流的， 嗯， 所以办信用卡其实现在很方便很快， 嗯， 你只要在跟网点也好，网上也好，打那个信用卡客服电话也好，提交申请，嗯、一周左右就能给你寄过来了。 要说现在办信用卡呀、啊、大家都比较的熟悉了啊，但是您把这一点特意的提出来，是不是曾经有过家长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临了了可能才想起来。 对，就怕他准备动手太晚，他毕竟有一个办卡周期、嗯、 对， 他要寄给你，你还要开卡。 毕竟办信用卡不像办折子那么快、嗯、 对，不是当时可能。 它有一个审批的过程。 对对，所以这个时间点8月中旬还真是都来得及， 嗯， 都来得及。另外一个当然你需要给孩子 备一点现金了， 嗯， 在身上，哪怕他一到机场打个车， 嗯， 他是需要现金的， 嗯， 那建议大家就是要换成小面额的， 嗯， 因为你从银行取出来的时候，常常都是100美元的大面额。 哎呀，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多次，嗯，以前要出国的时候呢，我去银行去换钱都是大面额的，我有小面额的呢，也是那种。就有点破，有点脏啊，有点旧的那个。反正我也来者不拒，我说能给我多少是多少。 对对对，提醒家长就是跟银行尽量说，您给我点零的啊，20美元的是最好用的，在美国留学的话， 啊， 对。 所以我现在钱包里还有一张1美元的。 一美元给个小费挺合适的。 哎呦妈，我就想这万一哪天用得上呢，是不是？ 嗯， 这个确实就是零钱很重要啊，零钱不用太多，但是要有一些。 对，其实那个有了信用卡的话，零钱就是一个备用吧。 备用， 我觉得真的不用带太多， 嗯， 可能带如果就去到寒假就回来的话， 嗯， 带个600、800、1000的足够了。 嗯 啊， 其实基本上也就解决你到那边的前一个月的这种开销的，嗯，是吧？慢慢熟了之后呢，你取现呀，啊，包括换零啊，这都比较方便了，在当地。 是的，是的，嗯，因为第一年登陆嘛，家长也不熟悉，孩子也不熟悉， 嗯， 是挑战稍稍多一点。 嗯， 但孩子一旦在那落地，可能过了2、3月， 嗯， 他就很熟悉情况了啊， 嗯。 这时候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让孩子去在学校附近的银行。国外的银行开一个个人账户， 嗯， 就他在那生活2年也好4年也好，他有一个国外银18岁成年人是可以拿护照去开户的， 嗯， 他也有美国的这个邮寄地址嘛，他有宿舍嘛， 嗯， 就让他去开个美国银行的账户，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下一次再付学费的时候， 嗯， 家长一般是从自己名下账户在网上银行就可以购汇了， 嗯， 你购完汇之后从网上银行就汇给您孩子。让他去给学校交学费，这个通道是最快最方便的。 哦， 现在看 不用直接汇到学校的账户上了， 汇到学校账户是从个人汇到公司账户， 嗯， 校方嘛， 嗯， 你一定要去柜台办理， 嗯， 要花时间，成本比较高，嗯， 哦， 这个对于过来人来说，就是个人对个人汇款在网上银行办挺方便的 哦 啊，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然后他自己在那边交也比较快捷一些， 嗯， 是吧？ 孩子去了半年以后，绝对哪儿都熟了， 嗯， 他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啊， 交学费很方便了就 啊。您说的这个真的是过来人才知道哈， 啊， 就是在国内，如果你的这个账户要往国外的机构的这个账户来汇钱的话呢，要去柜台， 一定要去柜台，因为他要。柜台要审核，那个办事人员要审核一下，那个是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是不是一个合规的机构？ 对， 嗯，对， 这个确实有一个这个合法性的这个审查的问题哈。 对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其实呢，现在啊，这个孩子要出国，家长的准备啊，有的呢是提前那么。半年啊，或者说几个月啊，有的呢是提前好些年就开始做准备了哈。不管是孩子现在多大啊，很多孩子可能在他上学的那一天，家长就说了，以后他就要到外面去啊。这个选择呢，当然我们不能做一些干涉，但是呢，在资金的准备上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出一些建议，能够帮到大家哈。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那下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还在上学。若干年后家长会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在资金上面应该怎么做规划？孩子在国内上学和在国外上学，家庭从整个的这种财富管理的配置上来说有哪些不同呢？有没有一些孩子即将出国，或者说已经在国外上学了，家里突然出变故了，这个时候资金该怎么来解决的问题呢？朋友们，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 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对于孩子的教育呢，选择也日趋多元化啊。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可能要覆盖更多的人群了，比如说刚刚结婚啊，生孩子不多久的啊，打算把孩子呢送到国外去接受这个初等教育，或者是这种低等教育，小学教育哈。那么也有呢，就是孩子已经开始上小学了，打算过一段时间呢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念中学，当然也有上本科或者是研究生阶段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请现场嘉宾，来自财色研习社的专家顾问孙英老师，为大家来说一说，孩子目前还在上学，若干年，这个若干年就可以是刚才我所说的不同情况了哈，要送孩子出学，怎么做好资金上的这个规划和储备工作呢？ 说到这个话题，也确实我们见过很多不同的家庭，孩子都处于不同的年龄段。 嗯， 那总的来说，有这个留学规划、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意愿的家庭，他们的这个家长的责任就大了很多啊，比起在国内求读大学的这个家庭来说哈。那我们大概是分了这个按时间轴来看啊，分了三种类型的这个打理时间段。一个是刚上小学， 嗯， 我们从小学开始算哈，那就相当于有个6年加6年的12年打理期， 嗯， 我们管这个算叫称作这个有长期储备计划的。 这意思是在国外上本科。 对，我们是按你去国外读本科来作为一个标准的规划的是样本，因为读本科是帮助这个孩子获得一个求职技能的一个关键期嘛， 嗯， 所以这也是占的留学群体最大的一块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初中小学一毕业，初中开始家里考虑送这个孩子去国外读大学，有这个想法的，那他打理期应该就是6年，在国内的打理期，我们把这称为中期的一个打理计划。 嗯， 那到了高中才定下来说我们大学不在国内念了，要去国外念，那就是3年，其实时间已经不算很富裕了，我们就称为是一个短期的打理计划的这个家庭。这三种不同形态，它的打理策略就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好吗？那在小学阶段的话，有12年的打理期，那大家知道这个经济起起落落，但通常在国际上来看是6到8年，它这个周期怎么是能够走完的。 就您投资在一些不管是风险高一点的资产上还是中风险资产上，你在中间选择一个合理回报点退出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算算中国股市啊，上一次牛市是什么时候 哎，对，那么在这个打理方向，我们在后面讲完了这个规划期之后，我们再讲讲在国内怎么去打理美元资产。 嗯， 其实现在已经在国内就可以投资全球了。 嗯， 有很多渠道。 嗯 啊，我们再分享。那么这十二年我们说就是一个长期打理，可以家长放一点比重高一点的资金在一些偏股票型的基金上，因为它穿透十年的时间获得长期收益回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嘛。 是 权益类的， 今年也是中国基金哈、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统计了一下，这公募基金的这个收益率还是非常之高的啊，有10%多呢啊，这个两位数的增长年均啊。 是啊， 如果你能扛得住这个时间的波动的话、嗯、收益也那非常可观。 对，中国股市指数变化不大，但是这个基金确实有些基金帮助投资人赚到钱了， 嗯， 收益还是挺可观的呢， 嗯 啊，所以可以那个冒一点风险，占的权重可以大一些哈，比如那个40%放到权益类股票型基金上，60%在一些稳固防守型的产品上、 嗯、 哈、 嗯， 那到了这个六年打理期的，这个我们说它这个跟经济周期相比，有可能这个六年到时候孩子就要用钱的时候，你要如果是风险高处在低谷，你退不出来就挺麻烦了哈，那你就只能减少这个冒风险博高收益的这种比例、 嗯、 啊，你减到20%，80%都在一些稳健的资产上，20%博一下机会， 嗯， 也还是 OK 的。 嗯， 那到了三年期就高中阶段的话，我们就强烈建议您 买国债吧， 去稳健的、往安全的产品上，因为那个三年之内，这个经济可能一直都在下方，这在这个下行阶段也很难说哈， 嗯、 所以要就咱们孩子到点就得去，不能等这个经济复苏， 对， 所以一定要稳健。对，所以在教育金的投资就是到点就要花，没有给我们时间说我可以晚点消费。就没有这个概 念。孩子晚一年上学你乐意吗？这也不可能。 对，所以那就在一些那稳健型的产品上。好，那说到这个风险型和稳健型和保守型这种产品，站在中国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就可以投资全球，我们是怎么看的哈？ 嗯， 有什么建议，大类的建议？ 哦，在这我还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哈、 啊。 刚才您谈到的是从不同的周期来投钱哈，那实际上呢，作为父母，我在十多年前六年前三年前，我个人赚钱的能力也不一样，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用来投资的绝对金额也不太一样。那你比如说孩子12年以后要去留学，六年以后要去留学，我那时候开始投资，我是拿多少钱专门为他的这个留学来投资、 哦、 比如说他留学一年要20万啊，要三年要多少钱，我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分比例来投，还是说我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好，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也是把不同家庭的这个教育金储备的情况分了两大类。 嗯， 一类叫已经成熟的教育金，就这个家庭他那个 不差钱， 对，不差钱还教育金早早流出来，就保持它增值，不就是保值别贬值就好了，是吧、 嗯、 一个是叫带成长的教育金，就是它是要有一个利用时间逐渐累计出来的，但是你累计的时候家长心里得有一个尺度，我每年应该放多少，我今年少放了，我下一年有没有可能多放一下，就这个规划其实是做的是这个事情，要帮家长做个测算。那说到这儿，我就先把这个例子给大家举出来吧、 哎、 就解决了您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好吧。 嗯 嗯，我们是帮一个家长，他家的小朋友是8岁，那么就是在上小学呢，他还有10年的时间准备然后去上大学啊，那么他需要测算一下，就是我们要不为孩子上大学准备4年的教育金，我们是按一年30万人民币算的， 嗯， 大概是个不5万来块钱的美金吧， 嗯， 学费是这一般大学是够的啊、嗯、那就是120万人民币。我们是说争取在他孩子18岁的时候，家长已经在教育金项下有120万人民币了，那现在他应该每年投进去多少？ 哎， 要对应的有一个收益率的 不同档次来测算，我们就设别也别设太多，我们就设三档就好了。 嗯 啊、嗯，我们设的是5%、7%、10%。 对，年化收益率。 年化收益率三档。啊、嗯，那个测算下来，给大家分享这个数据是，它在10%那一档的话，一年存入84,000。 嗯， 然后复利增长啊，就放在这儿就不动，利滚利了啊。 嗯， 如果是存那个在5%那一档的话， 嗯， 他要放进去12万多。 嗯， 所以他这个测算就是给了他一个尺子。 嗯， 他今年比如说孩子教育基金，我们建议是给孩子立一个专项账户。 嗯， 这钱今年比如放了10万，那明年可能再放个多少？今年多多放，明年少少放，但是你得知道你。未来 最少 要花 多 少？你均值、中值是多少？对吧？ 哎，这个挺好的哈。 嗯， 刚才您是列举了三个不同的收益啊，那其实这也匹配着家长能够承受的风险程度，对吧？ 对， 有的说这收益啊高，我承受不了，因为它波动也很大，我那小心脏受不了，我就要那个收益低一点、稳健一点的，我哪怕每年我多放点钱放在里面、嗯、也可以，是吧？此外呢，也看你。放在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上面才获得那样的一个收益？ 对 啊，这是两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 嗯、 我们说以人民币计价，那120万，然后我们一年放个8万多，年化收益10%，目前看在中国市场上还是做得到的。 嗯，怎么做呢、 对，就说到这个有哪些大类的资产可以配置哈。 嗯， 其实现在站在中国市场上投资全球的话，最便捷、最简单易操作的，其实还是公募基金。 嗯， 公募基金是最大类的一类资产。 嗯， 其实中国现在和未来一定还是会大力发展公募基金的。 嗯， 啊，我们最近不也听到一些养老金、 嗯、 要进入这个基金市场吗？ 嗯， 啊，那么现在你看我们的那个投资海外的基金 QDII。这个投资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了解的哈、 嗯、 那能投资美国市场， 嗯， 各个指数的大盘小盘的，那个科技股的、生物科技的什么啊、投资欧洲市场的， 这就相当于您用人民币在配置全球、嗯、 对，我觉得要大家将来会多关注一下这个市场，不出国门、 嗯、 其实你已经能够做好配置和分散到全球的不同的市场上去了。 嗯， 你看还可以有黄金商品。 嗯 其实种类是挺丰富的了。 嗯 啊，那么一个是这种我们说公募基金，其实它还是一个我们说是投资理财的主阵地、 嗯、 啊，那其他当然我们在国内可以配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了。 嗯， 咱们银行也有美元理财产品嘛。 嗯， 对吧？对，在这儿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是如果将来想到孩子去留学用美元的话，你就拿美元币种来储备。 嗯， 其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嗯，就是你先换成这个， 你每年换一点，每年换一点，就跟定投一样，它甭管高高低低，反正你也是拉平了它的那个交易成本嘛。 嗯， 啊、嗯，那个就打理这个美元，那在国内现在也都是做得到的，不见得一定非要上海外去打理。 嗯，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嗯，啊、嗯，其实很多金融机构也有这种针对于美元。为标的的这种投资产品，就是他们收美元，然后呢用来做投资。 对，美元定存、 嗯、 美元理财产品、 嗯、 美元的 QD 基金、 嗯、 都有了，现在 是这也都有、 啊、 嗯， 对，所以那个那就是在这个投资组合建立一个配置上，这个其实需要有一些功课的， 这个、功课 要下点功夫。 就怎么实现的5%、7%啊、10%的这个收益？ 对对，你在年初制定的一个投资组合是结合当时的经济环境定出来的嘛？ 嗯， 可能过了半年，过了一年，它经济外部环境改变了，热点漂移了。 嗯， 那投资人这个客户就需要有些专家给他们一些反馈意见， 嗯、 是继续持有还是去转换，是吧？ 嗯、 这个其实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做做方案的。我觉得其实在大家经常打交道的银行理财经理，他们其实有这个专业素质来帮大家做这件事的。 嗯，现在如果要规划这个10年的话，也不能够说我这个钱我就10年做某一种投资就完全不动，也不能那么绝 对。哦，那不行，那不行， 是吧？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嗯， 挺难的，拿一个产品拿十年，然后能达到什么都理想化的实现了，这个挺难的。就我们讲的还是要分散投资嘛，要做资产配置。 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你们说这么多，能不能给我一个直接的方法啊，或者你告我买什么吧。这还真不能告诉你买什么，对吧？告诉你买什么了以后，你就会骂我的，你会做梦都恨我的，对不对？ 那个主持人说的有道理，因为市场环境外部发生变化了，我们已经调仓了，那咱没联系，您没调仓，那我不把您带沟里去了吗？ 对， 对吧？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有这么一些方式来实现你的这个不同的年化收益，对吧？然后呢，与此相对应的是你每年需要准备不同的金额。 对 啊，那就以某一类年化收益10%为例的话，那你要达到十年年化都是10%的这个收益的话，在现阶段你可以买入一些什么样的资产，然后再根据未来的调整、未来的变化哈，再做一些这个改变。 啊，是，那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大类的建议哈。我觉得你可以持有一些债券型基金打个底。债券型基金其实在市场上大家留意去收集和比对一下，你是可以选出一些业绩相对稳健还不错的。打个底，那么它有个收益可能会在4到5啊，我们也不用说太高哈。那余下一部分，我们说你拿出十年嘛，你就拿出40%。你买一些偏股票型的基金或混合型的基金，就股债混合型的。股债混合好处就是基金经理帮你看着市场，那股市不好，债市多配点，然后股市转暖，从债市再转到一些份额到股市哈。那这个时候就是博取的是那个风险收益嘛。那这么看下来，我们的过往十年的基金的年化收益还是有不少只都达到了这个10%几的。 我个人有一个经验啊，观察呀，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您不要买那个去年排名第一的啊，那个产品您最好少碰啊，它不能永远坐在头把交椅上。我这有一案例，不能说名字啊，某一个基金它在某一类的这表现上前几年非常好，今年到现在已经跌了20%了。啊，这是一个混合型的基金，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当然有这种现实的这种数据反映出来，就是它不能永远第一啊，往往呢都会有一些原来排在这中流的啊，在某个阶段表现比较好啊，这个呢是大家在选择上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选基金是个技术活儿。那海量的1000多只基金，你选哪个哈？那你重点看什么？比如有人说看过往业绩，这是一个指标。有人说我看基金管理人。有人说那个我看他的风格是不是稳定。因为有的基金风格稳定，有的基金风格不稳定。那是各有利弊的。 是。 有时候所以大家那个平时的学习，其实我觉得就是多搜集信息之后，你要去每只基金先少量的去尝试一下它的味道。你只有切身参与了，你跟踪上一段时间了，你就知道这只基金的风格和味道怎样了。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孩子出国提前学习财富管理，或者说提前学习一些投资的知识啊，还是挺有用的。这个事儿呢咱要感谢孩子，是吧？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都不关注这些。因为孩子要出国了，可能你的这个资产配置更加合理了。 对，所以我们说有孩子要出国的家庭，家长的责任大呀。一个大就大在这个为孩子准备教育金。 对， 这个不光要挣的进来，还要打理的好，那就责任就挺大的。 确实是这样。 第二个责任大说的在哪儿呢？其实是我们要防范一些人生风险。这个我就对一些留学家庭都会去多问一句，您家长的这个顶梁柱，就家庭收入的支柱的这个家长，他的寿险买好没有？其实不是别的意思啊，这人生不定会遇到什么特殊情况呢。要保证孩子未来有100到200万的教育金可以用。那大人比如说出现点意外，或者是得了什么大病等等，这时候那家庭的这个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孩子为此而中断了学业，是很遗憾很可惜的事儿嘛。那这是来自于这个生命的这个风险。所以家长大人一定要有一张寿险保单。足额够覆盖这个教育成本的。 是，就是您的钱目前不是 不愁花，花不完的情况下，还指着您这儿挣钱为孩子以后上学筹措学费的话，自己的保障先要做好，是吧？ 对，特别是我们说是带成长教育金的这种家庭哈， 对， 那花小钱去办大事儿。 嗯， 做个风险防范还是很有必要的。 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聊一聊孩子如果要去留学，家庭的财富如何规划啊。那刚才我们是从几个维度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怎么来提前准备啊。首先就是你要算好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呢要花多少钱，我们现在是离那个阶段还差多少年，根据不同的年份啊，我们有意识的要准备相应的资金。那这个资金的多少呢，又和您预期的年化收益有关，和您投资的标的有关。那么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您就可以去做一个全方位的布局了啊。当然鸡蛋是不能放在一个篮子的，当然鸡蛋最好也都别放在篮子里，放在箱子里也可以此外呢就是个人的这种家里的顶梁柱啊，收入来源哈、啊、的这个父母也要做好这个自己的保险计划啊。那么孩子要留学跟那个孩子在国内上学的家庭在这个财富管理上面会有所不同吗？其实孩子上大学也花不少钱呢。 在国内留学在国内上学的这个孩子，上大学的孩子，我觉得、那家长可能因为是这样啊，就孩子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是我个人的切身感受， 嗯， 我觉得我的一个人生责任的重担突然间告一段落了 啊， 就把他供上大学了， 对， 就未来教育金我也有着落了啊，那我觉得我就该更多的考虑到我个人的养老， 嗯， 个人的那个退休计划考虑会更多一点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庭可能到了这个阶段，孩子在国内念书只是一些相对开销要少很多了嘛， 嗯， 家长可以更多的去投入到自己的养老计划里来， 嗯， 那也是一个中长期的打理的计划，嗯， 是，要说咱们都是一般家庭的话，很难说我在很早的时候孩子的出国的钱也有了，我的养老钱也有了，我的这个什么学习的娱乐的钱啊，或者是我这游山玩水钱都有了，那很少很少的家庭是这样。一般呢就是说可能孩子学习的钱我先留着，我未来养老的钱我先暂时放一放，对吧，等着养老金等等其他的，我这些年我再挣点钱，可能这种情况是不是居多一点？ 其实我觉得是他的重点不在这个养老金上，但其实他一直、 啊、 对，其实可能他一直还是有个养老计划想法的、 嗯、 只不过他没把它纳到第一， 对孩子为重 嘛，对、嗯、孩子教育金这事儿肯定是不能缓的嘛。 所以说这个跟在国内这个上学的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就是孩子要上大学了，您可能这段时间哈、啊、您就可以提前为自己的养老金做准备了。当然你也可以为以后给孩子买房做点准备 那要这个家庭目标会有很多的 这个对、嗯、总之呢就是您还是要做储备的啊，这是一块啊，因为孩子要留学这事儿吧，一般也会打出一个提前量来啊，当然也保不齐有那种马上要走的。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就是有没有那种没事先没做好资金规划，这马上要出国了，或者说在国外已经上着学了，突然出现什么突发事件让大家手足无措的情况、 嗯、这个我们还真是见到过。 嗯， 其实这个情况是孩子在国外已经读了一年书了， 嗯， 然后这个家里的家长那个爸爸是做生意的， 嗯， 可能这个生意这一年不顺，这个出现了一些临时的这个危机， 嗯， 就他的现金企业公司的现金流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孩子暑假回来，家长当时就有想法说要不下一年咱们先不去念了，咱们转到国内某所大学去念，或者复读一年念，反正就是有点是不想继续这个国外留学的这个生涯了，出现过这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国内的这个留学金融服务其实是很丰富的， 嗯， 这个可以做留学金贷款教育金贷款的， 嗯， 我觉得但凡能让孩子坚持走完这个教育阶段，也还是应该想办法让他走完的。找亲戚朋友借是一方面， 嗯， 也可以找金融机构借。 嗯， 啊，这个其实找金融机构借，可能相对手续更简单。 嗯， 啊， 对。 所以这一点上， 我们当时那个也是为这个家庭情况挺担心的， 嗯， 也帮他去咨询过几家银行是可以做的 啊、嗯，对，就是可以留学贷款嘛，是吧？ 对的， 嗯，当然亲戚朋友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范畴。另外呢，我在这里想到一个建议，也是曾经嘉宾所谈到的，就是如果您之前比较有钱的话呢，您可以先做一个信托，这样的话，你要是负债的话呢，也不会从这个信托资金里面去抽钱，是吧？ 那这当然好了，能有这个信托意识的这个企业家，那真是就把这个家庭财务和公司财务做了隔离嘛。 对， 啊、嗯，那可能现在还需要。加大这个 普及 财商教育吧， 啊，对， 普及这个信托是怎么回事儿啊？信托是不是就买个固定收益、保本保息啊？这个不一样了哈，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是是是， 对， 信托其实可以隔离债务啊，让你现在的钱虽然是您掏的啊，但是日后享受这个收益是您孩子。您要是有些债务的话，也不会从这个信托里面啊去那个什么。 但他可能要求提早设立，嗯，就不能到出现什么问题，为了避债而去设立，嗯，他会追溯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要针对于刚才您所谈的是企业主啊，或者家里比较有钱啊，房子好几套的那种啊。提前做这个规划，还有就是房子这一块有没有跟留学有冲突的情况？ 嗯，对，这个也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嗯， 因为我们见到一个妈妈，应该说是单亲妈妈哈，但是工作非常能干，收入也很高，然后那个孩子现在在国际高中读书，未来肯定要是去美国读大学的哈， 嗯， 然后为了给孩子积攒这个教育金， 嗯， 她前些年在北京。那个买了几套小公寓， 嗯， 日常出租赚取租金，然后说等孩子要上学的时候，他可以卖掉一套，那就应该是足够支付这个孩子学费了。 嗯， 这个计划安排是这样的啊，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当前一线城市对这个房价的这个控制哈，出现了很多限售限贷政策， 嗯， 就是有点把这个交易给冻结在那儿啊， 嗯， 所以这个房屋的这个。成交出手就速度就会减慢了， 嗯， 那这个我就给他建议，就是说你别等孩子到了高三那年您再操心这个事儿， 嗯， 哪怕早一点啊，去把那个房子那个挂牌出挂在市场上，早一点谋找到这个买家， 嗯， 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因为当前这个恐怕房屋交易不是很活跃 啊。 哦，二手房交易的数据，刚才您说的是新房交易数据，二手房交易数据其实是这类家庭更应该关注的， 嗯， 就是它的这个周转率， 对， 流动性怎么样？ 是是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要想用钱，只能把房子抵押贷款喽，啊，做这种。这是一类哈，还有 一类，对， 就是有那种信用卡的那种叫做消费贷，其中有这种教育类的贷款，这个就刚才您谈到那种金融服务了， 嗯， 啊，也算是那一类了啊， 嗯，对， 但是它总归它不是这个 贷款成本， 零成本呐， 对呀，啊，贷款有成本啊， 嗯，是的， 啊，对，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哈，即将结束，我个人感觉还是有很多这个意犹未尽的话题哈，和知识，以后我们的节目还会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分享。最后还有50秒，您给大家再一个提醒，关于买保险的事儿。孩子买保险的事哈， 好的好的，因为孩子出国留学，这个家长其实最担心另外一件事，孩子生病了怎么办，是吧？远离万里啊，那么这个就是提醒家长，其实对大学生还好说，因为一般学校都会要求你强制买一个医疗保险，在当地国的，比如在美国留学就美国的，英国留学就英国的，那覆盖了他日常看病的这些开销。那特别提醒的是，去低龄留学的，就读这个初中高中的，那一般那个校方可能不会那么强制要求你买，那家长一定要事先给孩子安排好， 就是在国内先买上这个外国公司的这个保险， 在国内就能买到， 嗯， 现在通过各种经纪公司都可以做到。 好， 嗯， 谢谢我们今天嘉宾的光临， 嗯，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明天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